没有听清楚，我说您很谦孙，太谦孙了，人之美德。 这个我们不笑话他，在所难免呢、啊。我们祖国的文字啊是很丰富，也很浩瀚呢、啊，难免在大庭广众之下嘛，错这么一个半个，不好意思给你纠正一个字。 给我？ 是的。 好，可以。 刚才你说我谦孙错了，训。孙呢要有一个走之，这次念训。 啊，行，反正甭管念什么、啊， 那倒是。 反正您呢、啊，在我的心目当中， 怎么样？ 是很有造纸的，造纸很高。 没有，那手艺。我要会造纸啊，就给我调造纸厂去了。这个咱不笑话他啊，难免嘛，是不是？对不起啊，给你纠正一个字啊。 哎呦， 造诣，那是念诣。 啊，我是说呀，您这么大岁数， 是的， 还活跃在舞台上， 经常演。 哎呀，这甚称老当盖壮啊！ 哎呀，您歇会儿吧，这累喽，累喽。 不累，不累 了，您累累了，看出来了，这不是偶尔念错一个两个白字，这叫白字先生。这样的人有个优点，胆儿大。这字认识不认识，他敢愣蒙。蒙对了呢，哎，就算他对了。您没看见吗？摇头晃脑，就像有学问似的。他要说堪称，那字不认识啊，他念甚，甚称老当盖之。你不如管我叫老当盖帽。 您这话不对，没这句话。 那么你这句话怎么讲啊？ 成语嘛， 讲讲。 当然了，老当盖壮嘛，就是现在你看。竞争的年代、 哎、 有青年人、有壮年人， 对， 您这个老年人要超过他们，盖过他们，老当盖壮。 行行，别胡皮乱讲喽。啊， 您这可就不对了。 怎么会我不对呢？ 我这想夸您两句，我还没说什么呢。 哎呀， 您得找出我的破定来了。你 破定干什么呀？哎呀，难听不难听啊，那是破绽呐、 啊。我那个意思 啊是说您的相声说得好。 嗨，你没有那么说话呀。 您的相声确实说得好。 我差得很远。 您的相声不仅能让大家乌了乌了。 那当然乌了乌了。你说着不别扭啊。 不是大家都看见文物活动吗？ 那是那鱼呀，文娱活动，娱乐娱乐呀。 念什么？ 娱乐娱乐。 哦，到这儿念鱼。 到哪儿都念鱼。 多音字 不是，就得念鱼， 就念鱼。 哎 啊，您的相声 啊， 不仅能让大家 娱乐 ，哎，而且很含墨，非常的 没含着墨，他弄一嘴黑，那次念幽啊，怎么会含呢？ 哦，对，幽默，对，幽默，幽默，很幽默，很幽默。不，您往这一站， 嗯， 您让大家看看，大家就喜欢看， 是吗？ 多好看，可以说是台风俊俏， 俊俏， 哦，我换一词儿，台风肃洒， 潇洒，那是念潇啊， 潇洒，对，哎，他有个最大的优点啊， 什么优点？ 哎，那严肃认真， 对的， 不管是排练也好， 是 演出也好， 我应该这样， 那真是一丝不惧， 那是 说下。 一丝不是， 哎呦， 改过来嘛， 错了，说错了，他应该是一丝不挂， 哎， 停。 我要跳裸体舞啊，什么一丝不惧啊，一丝，哎呀，难听不难听啊， 说狗， 说什么 狗， 哎， 我哪能那么称呼您呢， 称我呢，就说狗，哎， 您不介意是吧？ 那怕什么呀？ 高了， 哎， 唱，我也不能叫您老狗啊！ 哎呀，哎呀，把我都绕糊涂了。 您要让我说狗，又不让我说狗，我到底说什么？ 不是，你得别忙啊！ 啊， 刚才你说我什么？认真， 严肃认真的， 是这是对的， 对不对呀、啊？ 一丝不什么呀？ 一丝不惧啊？ 那对吗？ 有个草字头，这次念狗啊，下边一个句，草字头一个句，一丝不苟。 哦哦哦哦，到这儿念狗， 到哪儿都念狗。 不不不，我知道，就是在这个地方说狗。 哎，对了 啊，明白明白。他表演起来，排练起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我应该这样， 对不对？ 嗯。 为了说好相声， 是 经常的深入生活。 我要下去， 哎，交了很多朋友。 我就爱交朋友。 他交朋友，待人接吻 没有，没那个臭毛病。待人接物， 就是您爱交朋友， 那是物。 哦哦，对对对，爱交朋友。我也很想跟您交个朋友， 那很好嘛。 不过我有点毛遂自存了啊。 自荐，自荐，那字念 我这个人呢，对文学艺术 搞爱，酷酷酷爱。 啊啊，对，中国的、外国的、大文豪的作品我都看，我都喜欢看，经常的阅读。 这像经常看书的吗？ 啊， 不是。哇，中外大文豪， 哎， 你知道几个呀？啊， 经常看。 你能不能在这儿提一位外国作家，咱听听？ 哦，当然可以了。 哪位？ 外国像这个 谁 啊？莫里钟。 什么？莫里钟？他妹妹叫莫里花儿，莫里埃啊，那次念埃。 哦，对，我还喜欢看那个果法里的作品。 果戈里。 这个外国名字嘛，它是翻来翻去的，反正有时候闹不清楚。 没听说过。 我最喜欢看的还是中国作家的作品。 哦，中国你熟悉哪一位啊？ 曹偶。 曹偶，明天你到菜市场买去，想吃藕了是不是？ 不是，有大作家。 我知道，写《雷雨》《日出》《原野三部曲》，那是曹禺先生，那是念禹。 啊，我最喜欢的还是咱们北京的作家，有京味作家。 那是， 大家都知道。 你熟悉哪位啊？ 老何先生。 老何，老舍。 不，对对对，就是他们的作品我常看。 你说老舍不完了吗？ 我经常他们看。 你看什么呀你？ 看了。 不是，你看，你举一个例子。 干嘛举一个例子？ 看过什么剧本啊？ 我给您介绍介绍啊。前几天看的是《叉叉岁月》。 叉叉岁月，这四个字错一半啊。 还 蹉跎岁月， 还看了一夜鸟雄， 一夜枭雄， 哦，还看了未代皇帝， 末代皇帝， 哦，最后看的是骆驼样子， 样子干什么呀？哎，对了，前两天放一个电视剧，你应该看看。 哎，您给我介绍一下， 你看着合适 啊？不，哪一部？ 水许。 水许， 水许传。 不是，里边有什么人物？ 里边有个大胡子，那叫李达。哎呦，可厉害了！ 哦， 他那武器呀、啊，手使两把大爹。 啊，好，好，好，好。您这么一介绍，哪天我还真得看看。 你看什么呀？这太热，把你热得胡说八道。 不，还可以。 去，外边啊，找地方凉快。用你的话，得用你的话了，用你的语言到外边。金快金快去！哎呀，你说这年轻人，你说他不提高这个文化素质还得了啊？一嘴的白字， 怎么？你等等， 怎么？ 这个 怎么了？ 话这是，我嘴里有什么？ 一嘴的白字， 我嘴里哪有带白的字？ 什么带白字啊？ 你这个人说 错别字， 你这个人说话哪有带白的字？ 啊、 你这说话真是莫名其妙。 你看。张嘴就来了， 您别看我年轻啊、 哎， 别看我年轻几岁，我可不优雅， 幼稚。 我说出的话都是经过深思热虑的。 熟， 废话，不热能熟吗？ 呀，谦虚点吧。 干什么？ 没事，你看看字典。 干什么呀？手无 足踏的， 干什么呀？手无足踏 啊！我这叫手无足踏呀。 威风凛凛的，我懂。你这叫吹毛求皮。 去你的吧！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啊，其实听听相声曲艺 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子承父业说相声的常家。话说1951年，常宝华的大哥，也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小蘑菇常宝坤，在朝鲜战场牺牲了。1953年，常宝华回天津探亲的时候，觉得大哥的儿子常贵田是一位可塑之才啊，就把他一同带到了部队，让他在部队当中接受磨练，并且手把手地教常贵田如何说相声。常宝华曾多次把常贵田叫到身旁，语重心长地跟他说：“贵田，叔从严要求你，你不会怨我吧？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早已经随着师父登台演出了。师父也常常教育我，在为人处事上要多学习别人之长，在自己所钟爱的艺术上要精益求精啊，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师父，超越自己，达到人生理想的境界。”听了叔叔的这番肺腑之言，常贵田是不住的点头啊。几年不间断的学习，让常贵田感到叔叔不仅在艺术造诣上是一流的，而且在做人上更是没得说。在那个时候，常贵田就暗下决心，一定要跟着叔叔把这艺做好和学好。说到这儿呢，咱们再来听一段常贵田和常宝华叔侄俩合说的相声《方言土语》。 相声就是有这样的特点。 什么特点呢？ 不管您是哪一省的人 啊， 都可以听得懂， 因为我们说的是普通话。 什么叫普通话、啊、 哦，北京话就是普通话。 那我问问你， 嗯， 北京话管这一部分叫什么？ 我都论了部分了 啊，这一块。 什么叫一块儿？ 一疙瘩。 我是土磕了。 不是，就这个、 论疙瘩。 这年轻人没有文化，措辞都不当啊。你这样讲啊，不太尊重人。你不是问这个玩意儿吗？这个叫脑袋。 叫什么？ 脑袋。也有叫脑袋瓜的。 哦， 叫脑袋瓜。 哎， 脑袋嘛还出了个瓜。 哎，别分开。 普通话叫头。 头， 你理发去不得说头吗？ 对， 同志， 嗯， 您给我推推头。 是， 人家也说头。 怎么说？ 好，您请坐。 嗯， 您是来个分头啊，还是来个背头啊？ 是这么说吗？ 有说脑袋的吗？ 也可以。 同志， 嗯， 您给我推推脑袋。 哎，好，您请坐。 您是来个分脑袋呀、啊、还是来个背脑袋呀、啊 哎、 背着脑袋上哪儿去、哎哎、 这样讲是不好听。 什么脑袋瓜儿、脚巴烟儿、鼻子尖儿、带妥花儿， 嗯， 这是北京的儿化音。 哦，这就属北京话呀。 北京有很多方言土语啊。 什么叫北京的方言呢？ 今天 啊， 不叫今天， 叫什么呢？ 今儿个。 哦，对，今儿个 大家都知道吧。 是的， 今儿个。什么今儿个、昨儿个、后个、大后个、压根儿啊、溜溜的，这都是北京的方言。 哦，那么哪个又是北京的土语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嗯， 走不叫走。 走叫什么呢？ 颠儿。 颠儿， 带着啊。 哎， 颠儿，嘿。 哦，颠儿了， 走了。 嗯、啊、 走叫颠儿。 是， 跑不叫颠儿 啊，那叫大颠儿。 哎，没听说过 啊。不是， 什么叫大颠儿？ 叫什么呢？ 跑叫闹鸭子。 怎么叫闹鸭子呢？ 这两只是鸭子，闹鸭子。 好，闹鸭子。 哎， 哦， 看见不叫看见， 叫什么呀？ 叫漏见 啊。对，我漏见你了， 就是看见了。 看见 到了傍晚 啊， 五六点钟的时间， 北京土话怎么说？ 擦黑儿， 就是擦黑儿那个时候。 哎， 嗯， 咱俩门口站一站，散散步。 土话呢？ 卖卖单儿。 我们俩出去卖卖单去， 对不对？ 嗯， 这件工作失败了， 土话 叫褶子了。 褶子， 哎，这事儿啊，办褶子了。 对， 就是啊，完了。没成功，是不是？ 哎， 这个同志在工作当中不积极， 不积极。 北京也有土话， 说什么呀？ 摊儿泡饭， 摊儿泡饭。 哎， 哦，就是糊弄事的意思。 对， 嗯。 现在还有这么一句不常说了， 什么话呀？ 闷得蜜。 哦，这是一句满语。 比方说吧， 嗯， 咱俩在屋子里啊，正说话呢， 是 外边进来一位， 嗯， 哎呦呵， 嗯， 俩人在这儿闷得蜜呢。 就是我们两个人谈谈秘密的事情， 说点悄悄话， 闷得密。 还有一句我都不懂， 什么话呢？ 姥姥。 哦，有这句话。 有这句吧？ 有。 比方说两个人口角起来了， 是 什么？你 嗯， 姥姥